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新的周五，各位晚上好，周末愉快，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上的志向生活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当然了，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那怎么看我们的视频内容呢？这样一个可视化的广播电台呢，也很有意思啊，你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可以通过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找到关注我们啊，叫做活力982，关注活力982啊，就注意是982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关注之后就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是什么样子了。那今天呢，我们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数码单元，还是要跟各位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叫做随身 HiFi 的无线新时代。那既然提到了 HiFi 这个问题，那音频的事情可以说哈，跟我们每个人的每一天的过程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可以听到这个世界当中任何的一种变化，而且对于我们这个熟悉节目的朋友来讲啊，我们曾经说过，就是说呢，就如果说你曾经听到过一个特别特别啊好的声音的话，那未来你可能就听不回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哈，一会儿呢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了。来，那么也请我们的两位嘉宾都入座。首先来啊，这个介绍一下哈，因为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是有来头的。一位呢是我们这样的一位资深的数码评论员，而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一个音频行业的资深人士。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哈，这个数码评论员黄浩，你好。 哎，小浩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哎，另外一位呢，黄浩身边的这位也非常的厉害， 大家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资深的音频达人林 Sir 啊，欢迎林 Sir、啊、 打个招呼，又终于来到这边了。 是的是的，我们真是许久未见，尤其呢是在节目当中是许久未见啊。那当然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做客哈、啊、也是一种改变，请到林 Sir 来到现场，那肯定聊的事情跟音频是脱不开干系的啊。那今天我们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叫做随身 HiFi 的无线新时代，里面有好多关键词啊。第一个是随身的， 对， 还得 HiFi 级别的， 对 啊，这样的一个无线的这种音频设备，那很多的这种定语哈、啊，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体验，新的时代。那到底应该怎么能够听到新的时代？一会儿我们要去慢慢评说，从这种趋势的方面，从一些选购的方面，再从产品的演进的这样的一个进化方向，我们再来去看一看。当然还有一些音频的展会我们不得不提到啊，有一些内容可以值得去盘点一下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要跟二位嘉宾一起来去了解一下关于这样一个星期当中些数码行业的大事小情，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单元潮流风向标。好了， 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呢，也二位嘉宾也是跟我们一起来去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星期以来这个数码方面的那个内容非常的多。首先呢，我们来这个看看前天啊，9月5号的时候，这个 Honor 荣耀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荣耀手机呢，它在古城的西安正式发布了全新一代的这个千元旗舰手机荣耀 8X 系列。那作为荣耀极具市场号召力的这个爆款 X 系列的最核心的最新一代产品呢，荣耀的 8X 也是延续了 X 系列通过配置加技术的大幅提升来去引领市场潮流的一个这个所谓是激进的方式啊，真的很激进。人口号叫做霸屏实力，那真的有没有这个霸屏的实力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有这个真机啊在场，要跟朋友们去现场开箱，去感受一下荣耀 8X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能量，包括它的价格，包括它的一些性能，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一款机器，有怎样的一种体验，我们一会儿慢慢去说。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荣耀的 8X 系列啊，除了有这个 8X 本身之外，还有另外一款产品叫做 8X Max， 那就是大号的，采用叫做珍珠屏这样的一个设计。那除了这两款手机之外呢，还有他们在现场还发布了他们的这种特别有黑科技价值的这个两款手环，一款就是荣耀手环的第四代产品，另外一款叫做荣耀手环 Running 版，那可以说是价格也很亲民，一会儿我们来去慢慢去说啊。那这样一场发布会现场呢，我和王浩也是亲临的到了现场，来跟我们去回顾一下吧，因为我们也是有些图片 是 可以跟各位网友们来去一边看图一边来去回顾像这样的一场这个别开生面的大屏霸屏实力的发布会，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好吗？来，王浩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当时你的一些个在发布会现场的这个第一的感觉。 其实这次的荣耀，它这个系列以前叫荣耀畅玩系列，它现在把畅玩两个字给拉掉了。 去掉了。 对，因为畅玩的系列以前是千元机，那就意味着说它现在有更高的一个定位。 嗯。 那么其实价格也到了1399起，当然它把很多以前的比较做的比较高阶的一些这种规格上也挪到了这款产品之上，比如说像刚才看到这张图片上有这个 AIS 的防抖这项技术。 哎、对对对。 这项技术在你拍夜景的时候，就它可以提供一个，就是你手一直拿着，它画面不会抖，它大概有过3到4秒或者3到5秒的这么一个时间，通过长曝光的方式或者是多帧合成的方式拍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夜景照片来。 没错。 处理器呢，这次升级到了新的麒麟710处理器，那比去年的麒麟659处理器，尤其是在玩游戏的特性上提升了非常多。 嗯。 小航手里有真机，或者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下图片，这个它其实整个的设计上也不像一个千元机的一个设计了，它的背部非常有意思，是做了一个像卡片机的一样的一个两段式的一个设计。 没错。 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就让它整个背面设计跟之前的很多产品，就是尤其是今年千篇一律的手机造型就不太一样，尤其是当你横着拿拍照的时候，所以能看得出来，就是现在千元级产品啊，就或者这种平价产品，现在有很多的，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或者是比较有就是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吧。 嗯，来，我们有这个真机在场的话，咱就来看看这个机器本身什么样吧，好不好？那可以说呢，这个机器呢，给到了我们的体验，就是刚刚黄浩所提到的这个两段式的这样的一个机身的背面的设计，特别像一款莱卡相机，是吧？哈，而且的话，这个颜色呀，包括它的做工质感啊，真心会发现，好像真的是不太像是一个旗舰机的一种做工，不像一个 千元机，对对对对对， 更像旗舰机的一种标准哈。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的发布会的图片，会了解更多的一些部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它，就是这张是它的一个拍照的部分。 对， 就即使是比较便宜的机型，它也配备了2000万的后置的双摄跟1600万的一个前置，然后而且呢也是带刚才讲到了带这个 AIS 的手持防抖，就整个的规格上头还是真的做的非常的不错的。作为一个千元机来说，下一张图可以来看。 好，我们再来看啊，下面一张图的话，就能告诉我们它是有这个非常神奇的这个护眼认证。 对，莱茵是德国的一家著名的做认证的厂商，那么它也是第一次将这种护眼认证引入其中。护眼认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不要就是防止屏闪，因为屏闪闪的越多的话，对人眼会有一种视觉疲劳。 没错。 再有就是关于蓝光，所以这一次呢，8X 跟 8X Max 两个机子都是就是屏幕的屏闪和它的整个的防蓝光的这个认证部分都做得非常的好。 嗯。 而且因为莱茵之前也给华为做过类似于像这个快充的安全认证，因为之前某家手机厂商这个手机电池快充的时候产生了一些爆燃事件，大家会对安全很有这个考顾虑，所以大家基本上说起来对莱茵这个技术认证公司，基本上说他们认证的产品就比较有权威性。 嗯， 好，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下面的一些 图片哈， 相应的一些发布会的现场的一些部分。 没错，发布会现场其实说实时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欢呼的声音哈。 好，这个是搭载在荣耀 8X Max 上的一个部分。今年我觉得林思可能也注意到了，就是越来越多的手机产品开始把杜比全景声，两年前有一些手机在做，今年是大部分都在做了，而且在外放上在内放上头，它可能对于音质提升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一些听感尤其是氛围营造上头其实是有一部分的，这我觉得是一个方向吧，就是有人追求音质、 那个、 有人 我们记得有一次有那个小风扇对吧， 对对， 一个小风扇上面它都有一个耳朵支起来，好像手机往那儿一放在那儿看剧， 对对对， 这个大家有一些人比如说是学生也好什么也好，如果在不干扰到别人的情况下，他还是真的对于拿手机的扬声器来直接看这些电视啊综艺节目他的需求还是很多的， 对 没错，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种大屏产品，那个荣耀 8X Max 做到了 7.12 英寸，但是它其实整个大小不大哈，就跟原来 6.3 英寸的机子差不多大，这次它是做了正面立体声扬声器，我们觉得好多年手机都很少有正面立体扬声器了，这几年又变多起来了， 没错， 然后呢把杜比全景声的这个外放的技术用到上头去，有时说即使是外放的话你也能感觉到有的声音不是在你眼前的，是在两边，就声向扩的比较，声场扩的比较开，对、 啊、 宽，对， 我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厂商们的搏杀越来越激烈之后啊可能前几年给我的感受是比较流行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就去大家去争抢 追流行的趋势， 对，现在在挖，就是我觉得你消费者可能需要什么， 对， 我去这样做去迎合，特别主动， 因为你不挖的话可能别的厂商就来挖，就来挖你的用户去了，对不对？ 对，人家可以有创造101小姐姐们，对不对？ 对， 我们有创造982台性的活动， 对对对， 所以手机厂商们他们也会有创造各种各样的功能需求的一个研发， 对， 对 吧？ 好，我们可以接着看后面，后面应该是一些特性和价格的部分。 来，一起来看一下 8X 系列方面的霸屏实力怎么体现。性能方面来看一下，刚刚是91%的全面屏，加上70710的处理器以及 AI 通信功能，最值得说一下这个 AI 通信，这个必须要说，因为我想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因为我自己做电台连线的，然后就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导播老师会跟我说，黄浩你换个手机、 啊， 这个你的手机不 OK， 我以为是网络的问题，结果同样的运营商网络换了一个手机就好了。 好了， 而且关于是千元机部分的话，其实你想看千元机用户，现在很多千元机甚至玩游戏拍照都很好。但就是打电话打不清楚，这个事情是非常要命的。手机的原来称呼叫什么？叫移动电话。 对 对，而且包括我们谈声音这个问题，打电话的通就电话的音质，它也是一种声音的音质啊，对不对？ 当然了， 有时候你连这个声音都听不清楚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次华为，因为我们知道华为做通信起家，所以这次它非常，我觉得是最近的发布会里很罕见的，在里面讲了非常多篇幅，如它解决几个问题，一。最近关于诈骗来电以及这种短信诈骗，还包括说这种伪基站的新闻特别多，一通过 AI 方式去防止这种伪基站的侵入和识别伪基站这种垃圾短信，二就是在这种网络信号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去解决关于这个通信信号的问题，两个场景，一你出了电梯发现这个手机信号老是找不回来， 对， 过半天才能回来， 半天回不来， 对， 打个半分钟那么还回不来， 它增强了一个这种就是找网能力，二就是关于降噪跟通话音质的部分，那么即使外界有比较吵或者就是信号不太好的时候，它也能有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通话音质，至少让我能把每个字儿听清楚说的是啥， 对， 三它里面提到了高铁的模式，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越来越多的朋友现在乘坐高铁出门4-5个小时，那如果这个时候就电话不好的话，这个其实是很影响这个使用的，而且因为飞机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嘛，因为飞机上如果有 WiFi 的话，其实飞机的 WiFi 反而有时候比高铁的信号还稳定，对吧？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对手机天线设计的一个考验。之前其实碍于成本的因素，很少有厂商在这种便宜的机器上头给予一些相应的关注。但这次荣耀能在千元机上给予这些关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事情。 尤其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关于一个高铁的模式，其实我们当然首先不建议大家在高铁当中乘坐时候打电话很大声音哈， 对对对， 不建议这么干。但是的话，您可以戴着耳机去玩游戏呀，对吧？ 对， 所以说你要在 尤其是 乘坐当中，你玩王者荣耀是吧？ 对，你玩游戏你要连接网络，这个网不好的话，人家才不管你在什么地方玩，人家说你说出队友， 对 不对？ 对对对，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自己始终不掉线。他们说的实测是从北京到上海的京沪高铁当中。 当然，对，当然，京沪高铁周边其实是我信号铺设已经不错的。 对， 如果让林 Sir 回一趟家，过成都那边的高铁，那个信号就真是 不太好了。 那跟地形也有关。 对 对对， 刚刚说这条路线还是很一马平川的。 对，没错没错。所以可能它这个信号的两方面认知哈，它起码第一步先做到了在这种比较平的这种地面当中有这样的一种体验，然后我们再下一步未来可能再去研发其他的地形不同样子啊，起码先迈出去一步是好事儿。那人家说了，他们讲这个电梯模式说3秒就可以回信号，我觉得还挺值得期待一下的，到时候回头试试看这个电梯里面的信号怎么能够处理的完美哈。那当然现在其实很多电梯里面都已经在覆盖信号了，这个才是我觉得未来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电梯里面覆盖运营商信号，就是真正做到你就别断，这个是最好的事情。 对，就是稳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 稳定。 好，这是来看看我们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关于 AI 通信的方面哈。 好，再来看一下后面的一些，就其他的特性，刚才讲过了，包括拍照啊 ，AI 双摄呀， 对啊，还包括巴沙 Max 的那个大屏幕啊，包括说杜比全景声的扬声器啊，当然两个机子就是说明一下哈，巴沙 Max 带快充，巴沙快充规格上稍微缺失了一点点，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产品。 嗯， 好，巴沙 Max 当然它是大电池器，所以还可以当充电宝给别人去充电池，这是所有的现在大屏产品都有的一个特性。 没错。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的， 再来看下面一张。关于价格的 价格，对， 刚刚我们提到千元机嘛，是不是？所以说你是会认为这样的一台做工还真的是挺精良的一台机器，卖的是千元级别，的的确确是给人感觉还是比较 对 心里边很比较舒服一点。 1399元起， 对， 那么也有了6+128的一个规格配备，到了1899元的价格，这个是这个荣耀8X的部分。 没错，那价格方面其实说你看两款机型给到我们的体验还是非常合适的，就是说它可能说是去畅玩化，然后的话给到了我们就是一种更加 就这个外观，其实你已经不觉得它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产品了。 对 你说它卖2000多一定有人信。 没错。 对， 再来看啊，我们有下面一张图片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荣耀8X 系列 其他的一些个内容。 对，荣耀8X Max 呢，我说一下哈，这个产品的处理器比较有趣了，没有用华为自家的麒麟处理器，用的是高通的骁龙636和660这两个处理器。当然660的版本呢可能要稍晚才能上市，那么636是一个这个提前上市的版本，价格是1499和1799元。以前这个档位上你想买个大屏手机只有小米 Max 3能买，现在它出现了一个劲敌，就是这个荣耀8X Max， 而且比 多色可选，人家 对，而且是玻璃，而且是玻璃的，而且还比这个小米 Max 3还在便宜一些， 对， 所以有更多的选择，可能消费者就会有更就是更多元的话的一些使用的一些部分。 因为说实话，现在人们换手机的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高。 对， 昨天我们还在说，现在手机已经成了快消品啊，已经不再是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大件了， 对， 成为快消品。有些人甚至是一年能够换2-3台手机，就是玩儿，因为他可能也不是说啊，我们用一台手机一直用到底，他可能会说，哎，我玩腻了，我能不能换台新的，把老的可以挂闲鱼啊，挂的地方卖掉啊什么的，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也能够催生了手机厂商们他们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对， 嗯，也很有意思。所以说呢，对于荣耀来讲，这次他们不止给到了我们像这样的啊，荣耀8X 的这种新鲜的配色和这种诱人的价格，那此外呢还能够给到了我们一些其他的选择的余地，比方说刚刚我们提到的 手环。对，这次呢发布两个版本，一个是荣耀手环4，荣耀手环4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手环产品，然后呢包括了它最新有两个新功能加进去啊，就是有一个泳姿监测的功能， 对， 它是可以在水下使用的，有 ATM50 的防水功能，然后它有泳姿监测的功能，然后它还有一个更便宜的版本的，我们以为那版本会卖的更贵哈，实际上它更便宜了， 对对对， 叫荣耀手环4 Running 版，它不只是个手环，其实你可以把它别在那个跑鞋上头，它可以去计步，但是呢有一点哈，荣耀手环4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就是心率监测功能会更强一些，所以其实荣耀手环4 Running 版的就是硬件其实是比荣耀手环4要缩水一些的，荣耀手环4更像是一个全能性的产品，包括说心率检测呀、计步啊、健康管理都有，而且呢未来而且也它会有 NFC 的版本，就是可以用它刷公交卡那个版本，但是目前的上市199这个版本呢其实是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版本，在10月份的时候会上市那个可以刷公交卡银联闪付的版本，而荣耀手环4 Running 版呢就专门针对跑步去使用的，如果你是爱跑步的，它甚至可以告诉你说你的跑姿是否有问题，比如你的步频是否有问题，或者说你跑下来的时候是不是脚会有外翻或者是这样的情况， 对， 就是它但是它的这种比如说心率监测功能就没有那么的 好，对， 毕竟戴在鞋上面， 对，它可以戴在鞋上，可以戴在手环上，手腕上头， 各自的功能， 对，两个，一个是199，一个是99， 对，那个 99的很便宜，对， 对对对，来看，这是我们关于今天第一条的消息内容，关于荣耀的情况， 对，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然后呢，我们在几分钟之后也会跟朋友们来聊聊更多的资讯内容，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先开个头吧，好不好哈？关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说呢值得来去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我们没有准备图片哈， 对， 就是关于华为的一个全新的 CPU 的一个升级的情况 啊，其实是在这个当天的，就是在荣耀当天上午发布的这款产品， 对对对， 当然这款产品其实在德国的IFA上已经发布了， 哎，对 对，然后它现在的整个的规格其实非常的高，用了最新的 A76 和 A55 的 A56 的一个新的架构， 嗯， 而且呢它的整个的性能包括说有双核的 NPU 提高了这种人工智能的一个特性， 嗯， 我们说的都很枯燥哈，而且它最高支持了 1.4G 的网络下载，我们主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款产品在很快将要发布的 Mate 20上将会出现，而荣耀家也有类似的荣耀 Magic 2这样的产品， 对对 对, 对，那其实对于这样一个麒麟980的处理器，对，我们到时候看看这个在国内的使用场景下运行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游戏给到我们中 国。对，说一个林瑟可能关心的话题，嗯，华为自己这次也把那个 HWA 的那个无线音频格式集成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麒麟980的支持的配套当中， 嗯， 而且呢它的自己内带的那颗 Codec 也从原来的叫做6403做了一个升级，嗯，就说它自己内部的机器内部的模拟音频的那颗解码芯片也做了一个升级， 嗯， 就是因为我们讲手机里的音频已经不再只是说听歌的音频了，包括说是刚才讲通话音频，包括说视频的音频，对，全都通过那颗走，所以其实音频的部分大家现在厂商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即使你不用单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些解码芯片， 嗯， 努力让这种集成方案上也能做到，哎，听起来也 不错的结果， 也有不错，比如说至少能打个60分吧，嗯，你不能说给我一堆底噪啊，一堆那种软啪啪的，这个不行， 这不行， 对对对对对， 人们的需求越来越高了， 对， 你得按照需求去走，刚刚我们还提到关于创造需求这个事儿， 对对 对, 对, 对 不对，嗯，啊，来，那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来现在锁定一下我们的微信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马上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按钮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来看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样的一个数码单元您是否喜爱，同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预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看我们的线上视频直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可视化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稍事回来，一会儿见。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 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眼睛的声音，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每周五晚上的一个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啊，要跟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分享关于这样的两款手机产品，这个荣耀的 8X 系列，还有另外一款手机，一会儿我们要在这里跟朋友们来隆重登场的，现场的时机就要在这里要去亮相了哈。那既然呢是我们的资讯单元呢，还要我们的这个各位听友网友们来赶紧竖起耳朵听您好哈，当然也可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点击潮流梦工厂，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入口来看视频，可以来去现场亲身见证一下我们今天开箱的这两款手机。那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博以及一直播关注活力982来收看视频直播了。来欢迎一下我们二位嘉宾黄浩，还有我们的耳机林四，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刚刚我们看过了那个来自于荣耀这样的一款新的机器， 比较便宜的啊，比较平民的产品啊， 天元级产品，已经觉得是实力满满啊，这个很值得人心动一下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第二款今天在直播间现身的机型，那就是来自于 vivo 的 X23。 对， 这个包装盒已经在这里了哈。对，我这台叫做幻夜蓝色啊，幻夜蓝的颜色。黄浩那边应该也有一台。 对，我这蓝色，但是一会儿我们能看到图片。我今天上午实拍的图片，那个紫色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好看哈。来吧，我们就先来去说说看， 回到发布会现场。 昨天晚上的发布会现场， 在雁栖湖 国际会展中心， 读七那个 读七，对，717啊，雁栖湖，千万不要读错了哈。来看看现场的情况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微博 老朋友是鹿晗哈， 对代言人。 可以说大家在这个看到微博也好，各种海报也好，会发现今年多了另外两位老这个新朋友，一位是刘雯，另外一位是蔡徐坤 啊。 所以呢，这一回的 vivo 在昨天晚上请到的是老朋友。 对，因为刘雯今天去纽约了， 去时装周了， 跟着 vivo 的 X23 一起去了时装周。 没错，那到时候我们看看刘雯回来了以后能够拍一组什么样的大片回来哈，超广角大片。来，先看看发布会现场的情况吧。首先 vivo 这款产品呢，其实延续了它的特点。这个当别家刚刚开始做屏幕指纹的时候，它做到了第四代了。因为算一下的话，从 X20 Plus， 然后到这个 X21， 然后到这个 Next， 这是第四代。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代的整个的屏幕指纹的原理已经跟前几代不太一样了。这个之前的能看到下面是个方形的一个东西，这一代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下面是个摄像头，因为原理上就是摄像头在拍你的手指的指纹。那如果它的指纹的整个的精度越高，就是画面越清楚，它肯定解锁越快嘛。 对， 这次你看它会提出说，一它用了大光圈，大光圈的意思就是说它那个能拍摄你指纹拍摄得更清楚更亮。然后再有就是它的分辨率到720 ppi， 这个 ppi 比大部分你看到的整个的打印出来的包括杂志报纸的那个精度还要高。 没错， 就说你的指纹上的每一个小细纹它都能看得到，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然后这张图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个重要产品特性，是一个 超大广角。 超大广角， 对， 我一会儿 可以先发两张图给小航，发三张图。 我也一会儿我也做了一个小测试， 对， 我来去展示一下。 这不只是因为我今天来这儿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终于有一部手机可以把咱们 电台的楼拍全， 一还有把咱们982的直播间拍完整，因为以前只能拍到就是 主播台， 小你拍到小航你的区域，你就拍不到我跟林四儿这个区域。 对， 现在是整个图，包括咱们在黑 表演区， 表演区完整的都能拍得下来。这个就是说实话，以前不是说没有厂商做过这个，就是这种就我们讲就是超广角的事情，因为 LG 之前做过，但问题啊，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说 LG 并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很流行的一个风潮出来了。但是这一次呢，因为你看在现在市面上，应该我记得现在卖的产品里头只有 vivo 一家在做这种超广角， 这个实际上解决的需求是很那个贴合生活的。你比如啊，咱们几个朋友在一个包厢吃饭， 对， 你会发现有人想试图把大家拍起来，他会尽量的退，他已经退出门口了， 退出去了， 对， 发现拍的都是门框。 对， 哎，对，怎么办呢？就有超广角、超大广角的话才够美哈、啊。那这样，我们因为黄浩那个演示啊，那个内容吧哈、啊，就特别的美丽，所以我决定呢，要先演示我拍的这个小测试，对比，然后再看你那个好不好？ 好，对、啊，我这是拍了一下那个咱们电台门口跟电台直播间的三张画面。 好，一会儿我们看这个哈、啊，我们来先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我今天呢在长安街上面用车里面的行车记录仪拍一张面前的照片，然后我要用这个 vivo 的这个 X23 的超大广角，在同样位置，同样时刻， 行车记录仪其实已经是很广角的。 行车 对我的意思就在于这里，行车记录仪一般都是鱼眼镜头， 对， 都已经是变四角变形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四角是变形的，车也变形的。 对 啊， 注意啊，就是大家对于以前对于广角的畸变还蛮在意的，但是你能发现说，小航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 X23 拍的那张，对， 看到没有？ 就发现 行车记录仪的哈。好，再来看 X23 的 X23 的反而畸变控制的还好一些， 好一些， 对。 而且它的广角广到不行，就是太大了， 而且画面还亮，还亮很多，有没有觉得？ 对，而且只是就是随手一拍一按，不是说那个我要再调半天啊什么， 对焦 没有，随手按的效果啊，就这样的感觉。哎，这样的效果我觉得大家伙儿满意吗？回看一下行车记录仪啊。 对，而且 行车记录仪 这几天我的微博上和朋友圈看到了很多朋友今天拿到了昨天那个新的 X23 都拍照，因为今天北京天气特别好，你知道就是好多人甚至在机场候机的时候就用它拍那个机场的后就是首都机场的里头的那个候机楼的状况，好多说我没来过这儿的感觉，因为它完全提供了就是机场里头的一个 全新的视角。 对对对 对 对 太美了。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刻啊，看看黄浩老师拍到的这个电台大楼。 对，就是刚刚拍到的事情。 来看看啊，就是在人行道上， 这是 很近了，离它已经 是 对，这是在赛特的那个停车场的那个楼底下那个地方了。 对对对，这个位置其实离电台大楼已经非常非常近了。如果 以前大概只能拍到从三楼起到那个顶部的那个位置，旁边的树，你注意看那边旁边连那个灯都拍到了。 对对对，这还有前景跟背景之分， 对， 非常有这种。 而且关键是你注意色彩非常的好，这个是完全是自动，而它自动开启了那个 AI 超逆光的模式。 我们再来看电台大楼整个这样的一个楼体是没有任何的畸变的。 对， 没有任何畸变，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整个画面的处理让我们真的是很惊讶啊。 而且你看下面的暗部也是清楚的，不是那种就是亮的时候。对， 注意看这个通风口的位置，这个格栅的位置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对 啊，我们再来看第二张， 这是咱们的直播间， 直播间全景。这是咱们直播间吗？ 这是咱们直播间，就是在 这么大呀， 就是在门口的位置拍的。 我都没有发现有这么大个儿。其实真的我觉得比在直播间里面看这个直播间感觉更有意思。我们来现在看一下直播间的一个 画面， 角的镜头， 全景的画面啊。 好，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再切回来去看用 直播间现在 X23拍的直播间。 直播间现在这个全景的画面比较类似于是一个普通手机正好卡到的一个位置。 对， 我觉得这款手机适合给房地产从业者去用，它拍出来不管是租还是卖都会让客户觉得哇 房子好大。没，还有酒店业者。 太好了，以后拍酒店的这个房间照片再也不用退到酒店外面去拍 了。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张。 好，哎，这个是我坐在我的位置上拍到的一张照片。 哎呦，这张照片厉害，这个位置其实我真觉得是 把我们的直播间整体啊变得更加高大上了很多。它整个给到了我们，连顶棚上面吊的这些个灯啊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这张是开了那个超级逆光功能的，所以你看顶棚上，你注意顶棚上的那个棚子不是黑的一块， 对， 它是有很多的细节在上头的，而且那个你能看到，甚至看出灯管是几条的，而不是灯那儿就是一块白的。 对，实际上你话说回来，咱们的消费者从以前去买数码相机到现在，他用过的所有手机啊，他会变得越来越会拍照，懂拍照，可是大部分人应该没有感受过这种 广角对 拍法，他会觉得哇、哦，这个我没有体验过，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说你买个相机要广到这个份上的头，其实都不便宜。 1635，它这个大概相当于是，比如说你买索尼的那个全幅相机1635，那一颗头我没舍得买，我是找别人借着用的。当时去日本玩的时候啊，然后那一颗头的价格大概是在7000多块钱，它大概等效于一个1635头，所以这个真的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要出去玩。出国就是不止出国旅游哈，就是包括在哪儿去旅游的话，这个机子真的是我觉得是当下你能找到唯一的一款能帮你解决这个场景的神器。 嗯， 对。好，刚才说到它两个特性，一个是超广角，还有个是超逆光。 对， 其实 vivo 还有个特性，它是 camera and music。 其实昨天林 Sir 有放，就是 vivo 现在其实不太主动提 对 WiFi 的部分，但是林 Sir 昨天听了一耳朵这个信息，觉得还是有一定的。 就是它在往上提升，它比之前的 X21 啊、然后包括比 X9 啊，这些之前那些东西，它的那个提升是很明显的。 明显在什么地方具体？ 就是以前 vivo 的一个东西，在素质上它有明显的提升。另外它在风格上呢，它变得更加抓耳朵了。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甚至比 vivo 现在的一个旗舰的 Nex 在抓耳那个方面要更好， 听得更舒服，觉得 就是对更勾人过去听它。这个就好像歌手唱歌。没有说唱的很老实，要故意唱的很撩你一样。 哦，懂了。 你看这个 李玟的唱腔。 哎，对对对。 他这次他换了一颗新的解码，就是 Codec， 他是用的 AK4377， 4377A， 对，他只比前一代 76A 多了一个数字，但是他的规格其实进步的挺大的，包括推力、声道分离度，包括支持，这次也是其实是原生支持 DSD 的。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就是虽然 vivo 不再大提特提他的 HiFi， 但是就是 music 一直是他，就是他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基因的部分， 他在做，他没有再着重说了。 对对， 你就比如你拿到 vivo 一款手机，你把那个放着同一首歌，你把 HiFi 关掉，再把 HiFi 模式打开， 很明显。 对，这款手机的明显程度比前几款前作 都要大， 就是一下子觉得哦，更好的， 更好很多。 对， 而且这个东西的一比啊，就能比得出来。 对，好，我们现在那个再去通过发布会现场。对， 回到 刚才谈到两个最重要点，一个是 camera， 一个是 music。对，然后 重要，这个也很重要。 对，这个。大家玩什么用手机最重要还是要流畅，所以他做了一个 叫 Dual Turbo， 那么包括两部分，一个是 System Turbo， 通过修改系统的底层一部分，让整个的运行很流畅。里面其中提到了一个核心的部分是微信，对微信有优化，因为如果你微信多的话，等个一涌进来，有时候你的微信会卡住，这个是很不爽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 Game Turbo， 这个其实在 Next 上就已经有了，那么包括游戏引擎的优化和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跟腾讯啊跟网易的一些优化。当然还是提醒大家，玩游戏有时有会儿哈，这个游戏对这个手机玩游戏特别好，但是呢也让自己的眼睛适当的去休息一下。 哎，对对对， 好，我们接着看。 关于游戏方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这个鹿晗来了。 鹿晗昨天出现在现场，也激发了现场小高潮。说一下，昨天这个主持人是这个马东现场贡献了也不少金句，其中最著名的金句是说北京的天气的，说北京的天气好天气像渣男，为什么？因为明天可能就不见了。但是这几天正好天气这么好，我想很多人应该会拿X23去拍北京很美好的这个天空。 对对对，生活本来就很美好啊，我们需要用眼睛以及好的产品、好的设备去捕捉这样的一种美好才行。继续来看看啊，鹿晗还当时用这样的超大广角进行了一个全场大自拍。 对， 很有意思。 对， 当时还没拍清楚我是不知道，反正他是拍到了所有人。 对， 但是拍全了倒是真的是啊。来看一下那下面的情况呢，我觉得值得一提了。这个就是来自于 这是这一天的一个 大新闻啊， One more thing 啊，因为其实大家都以为 X23 产品好像就发完了， 对， 结果没想到他发了一个新的叫做 Jovi 物联的一款产品， 对， 然后是一个就是智能家居平台，你可以看到他现场这个发布会的 logo 上头，我们可以回到上一屏，有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比如这个做这种摄像头的海康威视， 跟银石，然后呢创维、美的、TCL 我们就不说了，家电自家的小天才儿童手表，然后呢还包括说你像下面还有很著名的投影机密迭代里面，那么就通过 vivo 这一个手机就可以接入这么多的设备，而且进行智能家居的互联互通，而且他提到两件事情，一设备来了你不用安装就直接连上去就好了，就马上可以用，二就是它是自动发现的，就是你不用说我要去配对啊什么东西的，不用，只要它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是 Joyway 它自己的 Joyway 物联就可以直接使用。那么也就是说 vivo 已经不再只想着说我做一个手机产品了，其实这也是一个用以手机为核心的智能家居平台，有很多人想起了谁呢？米家。 对， 其实逻辑上是有点像的， 生态链嘛。对， 对， 而且这是一个改变，就是以前你 vivo 给你的感觉真的很那个传统， 对，传统。 但现在它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就是手机做好了之后，手机可以成为控制你的数字生活或数字家居的一个连接体，其实是它通过手机去连接你的各种各样的数字生活。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终端，它是一个枢纽。 对， 哎，它是个。 哎呀，真精准。 对，这个描述特别好， 对 吧？觉得。 哎，对，它就是我们的四会那边那个东西。 对， 枢纽。 对，四会就差个机场。对吧？ 那就真没地儿盖机场，那地方 我们可以看后面看一下它的具体的价格。对，有一个事情要特别的提醒，下一张图应该就会有。 对， 好，这是它的配色，配色有三款配色。我们手上拿到的，我手上两个机子都是幻夜蓝。其实蓝色它相当于是蓝色，在底下有一个紫色。我不知道林瑟拿的 一样的， 都是蓝色，它有个像丝绸一样的这种缎面的质感在。这个底下蓝色比较低调一些哈，可能男生用比较好。然后魅影紫是紫红色的渐变，然后还有个特别醒目的是幻影红，这个配色， 对。 然后有 One More Thing 的颜色， 对，注意 One More Thing 的颜色非常的，哎， 令人啧舌哈。 Logo Phone， 对。 它这个名字就 logo 风，就是这几年一些潮牌的 logo 非常，比如说经常你能看到穿的那个 Supreme， 对 对对，然后 Off White 全都是大 logo 往这一打。其实你像早年阿迪跟耐克的那个服装也有很多大 logo 的，咣咣往这一打。人家说就是你啊，包括早年你像耳机的部分，你想起谁 ？AKG Y50， 对，还有包括 Beats 的那个大 B， 咣往这一打。其实人家说敢把 logo 打出来是一种品牌自信的表现， 太对了。 而且如果这个品牌 logo 设计的好的话，其实也是。时尚的部分，我早先跟 vivo 的人问了这个问题，他们自己其实一开始觉得这东西担心不太会被用户接受，但我们昨天在现场知道吗？就是大家都哇，就觉得很好看，很漂亮，就是觉得，因为之前很少，之前没有中国的手机厂商做过这样的事情。就他真的是就是 都生怕把 logo 弄上去以后，人们会觉得不好。 但关键是他把这个 logo 做成一种时尚元素，而且是要溢出去一点这种感觉。 对， 它是两个，一个橙色和一个这个， 这算是什么？ 这是橙色，这是其实橙色，橙色这个质感非常有趣。我们在现场看那个体验区哈， 像一款饮料， 健力宝。但是它的确是那个 vivo 那个是底下做了像那种像 金属拉丝质感， 金属拉丝以及像镜面一样那种质感， 也有渐变色吧？ 也有渐变的，对，像这个橙色的和那个紫色的， 紫色的 都是渐变的。 这个橙色还会很像那个锦鲤的颜色， 哎，对对对， 变。 你看人家形容那个多高级， 对对，我们是健力宝都是吃的， 什么东西这是啊？那这个颜色的话呢，感觉更加深沉了一些， 对， 更像这个酒红色，然后配了一点点这种，好像其中又滴进去了一些个什么样，像是高锰酸钾的颜色， 我们起了， 你这个 对对对。我们起的都是什么名字来着？ 这个很厉害， 对对对。 对， 所以这个的确玩法上，在配色上呢，在国内第一家，这是第一家。所以你看 ，vivo 现在已经是有两个第一了，一个是国内第一个开始做广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做这种，真的是非常的。 他也是第一个做没刘海的吗？ 如果是算上那种顶部没刘海的话，其实它不算第一个啦，但是升降式它是第一个。 对，它是第一个做 升降式 的 第一个。 对，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那几个，我们后面有些实拍的图，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 是那个 不是渲染图啊？ 这是实拍图，这是实拍图，这是紫色的实拍图。 好美啊！那个丝绸质感让我们想起了一款巧克力的广告，真是。正面 德芙是吗？ 你还非要说这个品牌的名字，真是没有广告嫌疑啊！放心， 这个是它的那个正面用的是那个也是水滴屏，所以你看顶部开孔非常小， 非常小。 对，提醒一下，这个水滴屏跟别家水滴屏最大不同是，这个水滴屏的面部识别也是带红外的。 对， 就是晚上的时候也能识别你的脸。 没错， 所以你说像这么漂亮的背部，包括那个它的 logo 缝， 嗯， 哎呀，这个你是套保护壳还是不套保护壳呢？ 当然不能套。 出厂给你贴好膜了，后背都有膜， 后背都有膜， 对，给你贴好了，对，这个还没担心。这个就是用广角模式，在昨天的雁栖湖拍到了一张，因为如果是普通手机的话，大概只能取到那个边，就是那个楼边上的那个情况。好， 对，我们再来看几张这个图片啊。颜色可以说也让我们 这个对这个是蓝色，就是那个幻影蓝， 幻影蓝， 对， 就感觉更像紫。 对，它那个蓝色是在不同角度会有蓝紫两种，它是其实蓝紫过度渐变色， 对， 在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的。你就像这个紫色的版本，其实是红紫色的一个渐变色。 来，我们拿看看这个真机好了。 好， 我在这边有这个真机，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真机其实就是长这样子。 对， 大家可以看到真机跟我们的实拍的效果图呢。实拍图不是效果图哈，还是有点差别的。真机看上去更有 质感。你那个角度正好因为有光，所以能看到里头那个丝绸的那个对断纹在。 左右动它在变，对。而且呢，它这个看细一点啊，上面能看到一个缝，就是膜的那个一张膜。 对，它背 后 是 贴好了一张膜。 对，背后给你出厂就贴好了一张膜。如果真的你觉得套个壳有碍于这个颜值的释放的话，你可以不贴，就是你可以不套壳的。其实 没错。那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真机的展示哈，很有意思。当然除此之外的话，这个有点意思，这个鹿晗的粉丝们又该尖叫了。就是一张海报。 对，发布会发了很多鹿晗的海报，我的那份已经被我的一个朋友预定走了。 约走了哈。 对对对 对, 对， 太棒了，海报。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功能之外哈，我们来再去演，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来去演绎一些这个实拍的效果，好不好？那首先来看一下，在今天下午我在这个金融街威斯汀酒店那边，我来去拍了两张，在吃饭时候正好是拍了两张这个窗外之美景啊，一张呢是开的这个叫做什么？ 超逆光。 一张是开了这个没开大广角的，另外一张是开了大广角效果的。大家先来看这张照片，是没有开超大广角效果的，自动挡啊，没有超。 它其实自动挡里头也有那个 AI 的场景优化。 对。来看一下下面一张，就是开了超大广角之后，同样位置所拍到的景色，是这样子。 哇，这个。这个大了很多，这个 很多，很明显。 对，而且我提醒几个事情，也很多人觉得广角和那个就是逆光是不是就是二选一的？不是，就是你在拍，尤其是由于我们知道拍风景，很多时候都是蓝天白云，下面是就是要是没有大光比的话，你其实拍不清楚底下的暗部的部分的。 对， 所以其实它的那个逆光跟它的大广角可以同时打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次逆光做到了 12.3 EV， 其实就是早前那个 Super HDR 它的一个延伸跟进展。 我拍的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菜哈、啊。其实人们都会说，你看这个东西，我就随便对这个焦，对在这个中间那块肉上面那个焦点。 对。 然后我们可以放大看看有没有什么噪点之类的东西哈、啊。我觉得在这样光线下非常令我满意。 因为这时候你应该注意得到，你拍照的时候下面一个小画面上应该有一个刀叉的一个图标，它会自动识别这是吃的。 对，是美食，是食物啊。继续看，这是一个超大广角拍的一个吧台的位置，很像拿着脚架支得很高拍的一个俯拍。说你这是不是在屋里飞无人机了？并没有，这个情况就是、啊、 昨天发布会就讲了嘛，就是如果你要吃饭聚餐的时候，很多人要那个拍其他人的话，得找一凳子，然后够起来才把它拍上去。用这个的话，其实你就不用担心做这样的事情了。 注意看那个泡泡， 嗯。 这些泡泡的这个样子，我觉得非常的细腻，解析度非常非常高。 哇， 对吧？然后包括这些面包， 如果我们带着这个手机更早一点发布的话，去那个广州国际就是耳机展的话，就能拍出耳机展人流如织的那个样子了。因为普通手机取不了那么大的一个景。 总之，这对于没用过这么大焦段的消费者来说，一定是 对。 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说，我出去哪个地方玩，包括出国，我不再借一台相机了，我就手机就行了吧。 嗯， 这个来了之后。真的是，我觉得尤其是拍景，就那种大景的话，真的是能干掉很多的。 对啊，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效果，我们会觉得其实你看啊，连这个 vivo 的老朋友鹿晗，他当时就能够拍下来整个全场人们这样的一种大的一个场面。 对， 所以说它的功能，我觉得可能就不只是说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里边啊，去一些场景，可能未来真的可能应用到一些个像是 小型的出游啊， 对， 甚至一些我们可以去拍这个车展的现场了、 啊、车展的是可以的， 特别合适，对吧？ 而且你想，它是手机自带的广角摄像头，你还能用这个手机自带的广角摄像头做一件事情，干嘛呢？直播、嗯、 直播。 哦，对，手都不用嫌不够长了。 对，你要是就直接的话，能比如说去展会做直播之类的话，直接可以去到飞机。 感觉已经在抢像 GoPro 这样东西的生意了。 GoPro 它是 如果手机再防个水的话，那就真的可以抢了，对对对。没有，下次出个防水手机好了。 嗯， 很多人用 GoPro， 它没有在很极端的环境用。 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你配个 Osmo， 再加个这个，因为以前 Osmo 最重要的问题是 Osmo 它那个杆不够长，你可能取不下太大的劲儿。可是现在它既然有广角的话，其实我就不担心说 Osmo 的那个杆它不够长了，就直接上就好了，对吧？ 对。 还有，正好再说一下它那些其他功能也很重要。这次这个手机的快充速度更上一层楼了，到了22.5瓦。 哦， 22.5瓦 是 micro USB 接口。 对，但是它的这个充电速度到了22.5瓦。 嗯， 而且刚才讲到了，它即使它还是做了 HiFi 的，所以呢，这个还是有3.5的耳机口的。这个很多朋友现在想找一个， 真是感动啊！ 对，想找个3-4千块钱买有3.5耳机口的，真的非常少见了。这个产品是有的， 嗯， 想要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3.5的口在这里。 对。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因为家里还是有很多，你像林森用，我们家里都有很多很经典的耳机，现在搞得哎不能用了，因为 对，虽然我们今天可能会要去聊无线的一个新时代，但是唱一个反调先，就是你忽然找到一个耳机之后，你忽然想那个听一下，你啪一插，跟你打开之后用 N 个步骤，你的手翻来覆去的几个手势来连接， 对， 那显然是前者更便捷，后者更繁琐， 对。 截屏非常非常快， 对， 对， 对，这个第四代，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体验一下，就是也是比前代的屏幕指纹要好用很多，因为它的整个已经基本上到了一个就是跟电容式识别差不多的部分， 完全不需要等，没有等待时间。 对，而且尤其是你再试一下那个晚上，比如说灯关了之后，可以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像上次节目一样， 下次我们会再做盘点， 对，试一下那个面部识别这个东西，也是属于在黑暗状态下也能帮灯就能解开。 没错，好，这是关于我们这样的一台 vivo 的 X23 啊，给到我们的体验，今天可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了解。当然还有 one more thing， 就是关于它这个媒体相机很有意思。 哦，对对对， 专业骗人八级。 只要你知道那个，就是昨天我们在朋友圈发了之后，以前有电视台的老同事，还有在电视台加工的主持人说，啊，照台里赶快把这个手机，赶快把这摄像机全换成这种的，因为他真的，我们昨天试了一下，就是真的， 所有主持人可以，所有的人可以自动的就变苗条， 而且你不觉得它假？这个很重要，就是一点都不假。 对，还好内部算法比较好，是不是？ 对，而且它，你看我们仔细看了它的界面哈，其实它界面可以调你的肩部、头部、腰部、 臀部、 腿部、臀部，它是可以挨个调的。有的女生或者觉得自己身材太单薄，甚至可以把臀部再调的 丰腴一点。 对对对对，这样它可以自己调的。这抖音小视频以后就完全不能信了，真的。 支持是视频的调节， 对， 照片 什么抖音小视频、什么火山小视频，真的不能信了。以后， 对对对，所以以后我觉得可能这个也特别促进了这种相亲业哈。相亲业未来不能光看照片，也不能看视频了，得要还见真人， 什么好相亲的？ 对， 说的稍微远了一点点啊，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再会关注到另外的话题，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随身的 HiFi 无线新时代的内容。当然了，也是邀请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这里是我们的每周五晚上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在稍微一小段的休息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 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8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每周五晚上我们带来的数码单元智享生活 Smart Life，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嘉宾来欢迎一下二位喽，我们的数码评论员达人黄浩，以及我们的资深的音频专家林Sir，欢迎二位。 哎，大家好。 大家好。 终于到我们的主题了，对吧？这个随身的 HiFi 无线新时代，刚刚我们的节目一开始也说过了，这段话呀，这个定语特别特别多，又得是随身，又得是 HiFi， 又得是无线，所以到底要怎样？听上去好像是一个挺深奥的一个事儿，但实际上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可以随身带着走的，听着效果好的随身听产品，可以这么讲吗？ 可以，我觉得可以怎么说吧，因为正好呢也是机缘巧合，我们俩都去了那个就最近刚刚举行的那个广州国际耳机展。其实这一次去耳机展已经跟前几年耳机展我们去那儿感觉不太一样了，就是关于产品的风向，包括说你能看到说每年耳机展会有些公司公布一些新品，以往的新品可能都是各家要强调我们用了几圈几铁什么这种很传统的音频，今年几个开大的发布会的厂商的产品都就是 你会理解说它不是一个特别传统的音频的一个部分，但是其实也是在融合更多的消费的趋势，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原来的老的那帮 HiFi 的用户他们的整个没有以前那么活络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开始加入了这个新的这种音频销售消费的领域，当然那帮老的旗舰款的这种音频厂商还在做，而且越做越贵，就是 精进了不少、 对，因为其实都在涨，都在涨，当然普通用户以前，你看，你举个例子，你看咱们几年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推荐一个300多的耳机啊，300多太贵了，你告诉我100块钱的耳机，对不对？ 有没有30多？有没有？真有？ 对， 没有。 但是现在你看，大家会觉得说，会问，哎，500多的有没有啊？1000多的有没有？大家的整个接受水平也是在往上提升的。 对， 当然就顶端用户就提的更多了。这个这次不是有两个经典的称号吗？一个叫大号是多少万？ 奥维斯是30万吧左右， 就是那个森海塞尔有一套那个 30还是40啊？ 对， 那个你们俩慢慢聊着，我现在这个听不下去了。 然后还有一个索尼出了一个播放器，就是俗称外号叫索6万 啊，索6万， 对对对，这个索6万 顾名思义 啊，对， 而且那个个还很大。现在因为之前的东西啊，它那个标准评判标准是很那个一致的， 对， 就是我不管你是入耳式的耳塞、还是你是一个头戴的大系统，只要你声音好，什么都说得过去。 嗯， 你可以是啊电子管的，你可以是任何的，只要你声音好。可是现在就变成了百花齐放，你有你的消费群体，我有我的受众圈子。 对 对，越来越细分， 对， 哦，也越来越五花八门， 对，而且其实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多了。这样，我们正好，我们跟林森，我们俩也盘点了一下，林森有他新水的产品，我先分享三个在展会上发布的一个大的事件。 好， 好，首先呢，就是一家跟音频听起来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厂商开的整个展会的第一场发布会，这个厂商叫华为，人家说华为都去了这个音频展干嘛呢？他是带着他的那个 HWA， 就是他的那个高清无损音频的， 所以严格来说是华为与中国音响协会之耳机分会 对 一起搞的这个东西， 就是他想推进一个标准，因为现在关键是我们知道有几个就是高清无损的音频规范，像高通的 aptx， 包括说索尼的 ldac， 这都是要向别人交专利费的。hwa 应该是一个免费的一个，就是其实不用交授权费。 对，它出来的感觉就类似于说你们是 iOS 系统，好，我给做个安卓吧。 对，然后而且带动的所有厂商，而且我比较惊讶的一点事情是，他们一出来，整个在音频行业里获得的支持还是蛮多的，就包括像你像我们在上面能看到大部分的现在就是处于我们叫比较中流砥柱一些的国产播放器厂商，甚至还有些国际厂商，你像森海在里头，我记得日系的厂商，你像那个应该是铁三角在里头，然后还有好多家都在他的里头，就是说他，因为你知道像这种标准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对， 就如果你来的人越多，那么你的支持的幅度肯定就是越好的。 对，他是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加入我这个， 对， 那么我们去互相的去了解沟通完了之后，我去进行考察，你这边达没有达标，如果你达标，他就是想建立一个大家共同把链路打通。因为我之前呢做过视频节目的时候，我自己跟嘉宾们聊，我发现影响你的蓝牙耳机音质是否好的这个，哎呦，它的一个木桶效应特别明显。 对， 7-8个环节有一个环节出了闪失，你得到的就是同样的结果，就是我手机也不差，我耳机也买的不便宜，为什么不好听？ 对， 听的就是不对，为什么呢？可能其中有一个小环节出问题。 所以 HWA 它有个认证的机制，它应该是两家公司在做认证，一家是国光，还有一家是哪个？ 中国声学院。 对，对，然后这两家公司去做一个相应的认证工作，就是它不是说只有你的无线，因为 HWA 只是个无线传输标准，但如果你的比如接收端、你的发射端、你的耳机端音质不行的话，那我其实这么好的信号给了你，你也出不来，所以他希望是他的前后端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素质。那么包括说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华为自家的手机现在是都支持的哈，应该是有 HiFiMan 的现在播放器，就是双向蓝牙的那个是支持的，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就是这种无线耳放蓝牙耳放的设备也是支持的。那么其实他是希望说达到一个就是我从出来的音源开始到最后都是，而且这次比较有趣，发布会上还有音乐公司、音乐版权公司泰和 麦田， 对，对，泰和麦田，因为就是有很，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声音是拿来听的，如果你没有音源的话，没有 我们听啥？ 听啥？ 听这个就好像什么？你那个一道菜送到我嘴里为什么不好吃？它中间经过了种菜、选菜、买菜、送菜、厨师洗菜、做菜、端盘端上来，哪一个电路出的问题导致的味道不够好，或者有一根头发在里边，消费者是不知道的。 对， 但确实而且还可能跟消费者本身有没有关系啊。 跟消费者本身的使用习惯没有关系，跟搭配有关系。 东西可能味道就会有变化。 就比如说你算先 东岛加香蕉， 哦，那这个是。对，现在他就是说， 亲身试验了，并 想要做一 个 说好，这个都是我们饭店负责的，你坐到饭店里来，他是想弄这个。 对 对 对，其实可以 先看看这个， 可以看一下 FWA 的现场的一些图。FWA 有几个不同的标准，其实它前面你看它有花型处理，它其实那个 H， 好多人以为 FWA 是华为 Audio， 不是，那个 H 是 High Res， 华为 Audio 也是，华为不会用拼音来 说 这 个事情， 对 对对对对，它是 High Res Wireless Audio， 就是高清的无损的，其实字。面很好翻译，然后你看它有两个标准，一个是 HWA 的，一个是就是 Platinum， 还有一个是 Gold。 嗯， 然后它是 标准， 对，它是满足不同的这种 等级 标准的， 啊， 对。但是最好的是那个 Platinum， 那个是最好的。 嗯，来看看，那它也会分析一些相关的现状，而且还有一些相关的厂牌都给了我们列举到这边来。 它是有发起的厂商，这个我们看到的现在已经加入厂商，你能看到这密密麻麻的 logo 里头，就基本上都是大牌子啊，你看。 Tascam 啊， 对 Tascam 广播级的设备都有，森海 都是广播级，可能都是三角都有哈，啊。 对， 所以说它对于这样的一个，它算是什么体系？它算是一个认证体系。 它算是一个，它是一整套，包括连接标准什么体系。它其实有点像那个 Harris， 虽然我们觉得它可能认证起来现在越来越多，但是其实 Harris 它总归有一个标准，就是它你得满足应该是40千赫兹的那个回放。 Harris 的标准啊，相对而言可能就是更刚性一些。 对。 然后这边的 HWA 的标准呢，我觉得它的一个可容性更高。 嗯， 就是这样的话，而且它是完全开放。那么其实那天我们也知道，除了华为之外，有别的手机厂商的人出现在现场，因为， 哦， 那个啥，魅族声学也是派了人，就是在旁边有展位的，对，因为魅族它自己不只是手机，而且还有这个大量的声学跟音频产品嘛， 嗯， 所以其实如果华为能够推动更多的手机厂商啊，因为手机厂商现在其实是手机现在是很多人听歌的主力，而且是无线音源的一个主力， 嗯， 那能够推动更多的这种手机厂商加入的话，其实也对普通消费者用手机来聆听体验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我相信它这个 HWA 到时候肯定也会通过它的这个自己的处理器麒麟处理器啊，可能也会有相关的这种深度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不只是麒麟处理器， 嗯， 然后它有一张表上是画的是它有很多蓝牙芯片，就包括像那个 CSR 的或者是 Realtek 的芯片，它其实只要那个蓝牙那颗蓝牙芯片能够传输这个规格的数据量的音频就可以， 嗯， 所以其实它反而要求没有那么的多，这样的话你用骁龙处理器的，你用联发科的，其实都可以传输达 HWA 的音频。 太厉害了啊！就是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华为的一个新的动向。 对， 其实我们想象中的华为可能就是只是啊做什么路由器啊， 你的技术难， 啊， 毫无情调。 对，不，人家还有像这样的一种专门钻研，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感官的东西，感性的内容的东西。啊， 当然了，就是如果要音质真的好的话，我们是希望出现在刚才那个名单上的那些音频厂商，因为包括模拟电路那部分，那个是 HWA 没法解决的问题。 对， 就是那个得靠那些音频厂商把声音做好听了。 不过这个蓝牙耳机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音质，它在音质上是有一个反优势的， 嗯， 就是它通过 DSP 在耳机内部做调音处理。 哦，对对对， 你咱们参加过那个就是 Marshall 那个耳机，拿到手发现插线没有蓝牙好听。 是这样的，插线你必须放一个前端很对要求很高的音源可能才比好听，可是放了蓝牙之后反而觉得诶蓝牙的好听一些，就好像好多耳机属于都是就是同时具备有线跟无线连接功能的，你会发现为什么无线的听上去反而舒服一些， 生动一些。 对， 嗯， 他自己里头做了处理，因为如果你的音源不太好，你随便找了一个什么手机接上来的，发现因为那手机可能推力本身有限，这个就是他会颠覆很多人的想法，因为就是蓝牙的时候，他其实无线在里头是做好了预处理 DSP， 然后自己做那个，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通过蓝牙走的话呢，你在耳机里有一组自己的补偿的一个 EQ， 对， 就变好听了。 对，那如果你是有线的话，你真是完全要靠你的那个音源好不好？ 对， 就这个就是看天吃饭了。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在已经不再取决于音源本身怎样，也更不只取决于说这个播放的硬件怎么样，可能 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才行， 对， 对吧？所以说，哎呀，昨天我拿这个叉二三，因为叉二三他们又是精进了他们家的音频芯片嘛，去听了一个耳机，拿一个100多块钱的那个耳机去听，我发现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理想， 对。 但是我一会儿就要接我这副这个监听的耳机，我再试试看，感觉一会儿再向二位汇报，好不好？ 没准你再换个蓝牙耳机，会觉得哎，蓝牙耳机是不是更好？ 也许更好一些， 对， 说不定的啊。 对对对， 因为这个就是之前有人就说嘛，之前最早的时候，关于音响的就是耳机的展会是几乎不会出现蓝牙产品的。 嗯， 在那个年代，大家就是对蓝牙有成见也好，蓝牙确实自己音质不好也罢。可是现在你去发现音响展会的琳琅满目，其中就包含了为数众多的蓝牙，不只是蓝牙耳机， 对， 以及蓝牙相关的产品，什么无线蓝牙解码呀，这就预示着第一，大家接受了；第二，蓝牙自己真的是越来越好；第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对， 某些情况下蓝牙的声音还更好。 对， 没错。 我们这样说到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先跳一下，跳到后面讲那个胆机。我们知道胆机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古老的、古板的产品， 给人一种《无间道》第一部的印象。 是谁就来了？ 对对对， 好，现在胆机自带蓝牙音频接收器，后面自己带一天线。 这个吗？啊，不是，这 是 展台啊。 对， 嗯，不是，这 小看不太清楚哪个是哪个啊。 这个是这个是 school candy， 你看，刚刚那个图片的是 school candy， 一个潮牌，它都要过来参加耳机展了，这个也是以前不会有的。 school candy 其实之前的我们跟 beats 之类的感觉是都是一个类型的哈。 对 对对， 这个是 original， 这他们家原创，他们家的产品其实是 original， 是原创，其实算是国内比较主流的做那个 还是 台式，包括耳放啊，包括 CD 机，还有黑胶唱机。上周 它黑胶比较多。 上周好像是咱们这儿来了一台黑胶嘛，那台黑胶直接带蓝牙，而且支持 LDAC， 特别神奇。 对，就是现在这种产品都已经完全的做了一个融合，就是你即使是用这种数字音源，你也可以。那数字音源其实觉得好处很多，因为以前我们还追求说我们是不是要去啊买一个这种转盘啊，往前机一放。现在只要你的数字音源比较好，你用数字音源也能享受出胆机出来的那个味道。 对，就等于把一个很老派的形象跟一个很新潮的理念结合在一起，而且大家觉得理所应当。 对，而且前几年可能还有人在，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是抗拒说这种老派的东西不应该有这种新的数字，但是现在大家觉得说要融合在一起，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方式。这是他们家展示出的一个黑胶唱机。 对。 这个也是带，我问了一下，这款也是带那个无线的传输能力的。 像这些产品，你看啊， 这是胆机，胆机是就是在我们心中就是那种就是真的很怎么讲， 烧友们烧到头的，基本上是。 可是你看胆机为什么它后面它那个蓝牙是专门后面有个天线伸出来的，对， 好神奇。但像这样的这种产品，我觉得我们还会顾虑寿命问题吗？ 你说电子管的那部分，它的现场那个比较好，它那个管非常好换，就是我们看了一下，它的管是还蛮容易换下来的，因为 跟模块化似的。 对，而且 这是什么？这像个黑胶？ 这就是黑胶，这个就是黑胶。 小 啊，其实很大。 照片 对，你看的照片问题，其实是个标准的黑胶的大小。对， 来，我刚刚听了一下这个 vivo 的 X23 哈。在配搭我这副平常所使用这个上行用的监听耳机的， 先说下你的耳机多少钱？ 这个没有锁6万哈，但是也有， 但也犯规了， 也有好几万。对，但是啊，我会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日常的听友们来去感觉的话，我觉得可能X23给到我们的听感呢，就比较的适合听流行。 对， 嗯， 就是刚才林森说的那句话，就比较抓耳，就是它是会为了这个消费群体去做了一定的优化的。 没错，因为我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像我们做这行的人一样听这么真实的声音的东西。对，大家考虑到更多的用户们的需求才行。嗯，来继续聊回来。 好，其实说实话，就是你看现在越来越多人用手机在听歌，那也有一个问题是消费者，我觉得播放器厂商一开始是会有一定的危机感的，所以现在呢播放器也做智能化改造了。 哎， 而且你看当天下午的，就第一天周六下午那个发布会是发了一个什么呢，发了一套操作系统，所有人都傻眼，说以为、 啊、 一开始以为是发那个就是播放器嘛，结果他主要是讲的他发了一个 操作系统海贝的海贝 OS 这个其实这几年前从海贝出来开始大家就开始接受和习惯了， 对， 就是海贝我这家公司我不太我也有我的播放器，但我主要会在聊我的操作系统 海贝音乐那个 APP 啊， 啊对，在一个不大的一个音频圈吧，有100万个人装上这个东西并且使用也是个不错的成绩， 对， 那当然了， 对， 它毕竟是个小圈子， 对，其实我们知道播放器的架构是什么，播放器不只是简单的播放器，播放器的架构有很多层，比如例子它有自己的解码引擎，我得解出来吧， 对 不对？以前只能用 MP3 啊，什么 FLAC、APE 啊，现在我们还得支持 DSD 各种各样的这种高清的无损的格式，它得解得好，而且解码引擎其实很重要。我当年跟林瑟讨论过一个问题，你用 QQ 音乐跟网易云音乐听同一个歌，你会发现是有差的，就是细节上风格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用的那个解码引擎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公司的高层可能没。对此没有概念， 对， 他们并不觉得我们公司的产品与别家隔壁公司的产品会用同一首歌听出不同的听感来，但实际上是绝对不一样。 对，按道理来说，如果按照0101来说的话，数字音乐是不会出现不一样的部分的，但它的确是因为一些架构的不同或者是一些算法的不同会产生不一样，这跟拍照是一样的嘛？为什么都同样传感器都手机拍照和就是风格不一样，色彩不一样，音染的不一样，对，其实道理是一样的。然后呢，除了解码型之外呢，还包括几个部分。一，它有智能控制，因为有很多人会，比如说你要跑步的时候，你要拿个手机跑，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 对， 那很多厂商推出小臂带，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要操控的话，你这个滑其实有时候不如你在手机上操作好，那叫连接性的问题，对不对？再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听歌都听无损，有的时候有的机器性能不太好，扫描无损音乐加进来，那就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你要等很多，扫不完。它的数据库也是个重要的部分。再最重要的一点，它顶上得有那种就是显示层啊，就是放什么的 UI 上去。当然这个就是看各家不同。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吐槽，就是我觉得海贝那个 UI 真的是做的不太好。 就是你要是拿现在的就是主流大公司 的 审美来看， 对审美 那是不够漂亮。 对， 但是其实啊，这个所谓的耳机爱好者或者耳机发烧友怎么叫都好，嗨翻群体也好，他们现在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 对， 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样的播放器卖得好呢？就是音乐播放器或者耳机， 对， 漂亮，你一定要做工漂亮，外观好看。现在你会发现，如果你做工不漂亮，外观不好看，你那个量起不来，你那个声望啊，包括销量啊， 所以 被卡住了。 所以你看， 要设计喽。 对，所以你看 AK。最近那几款产品就是真的是带动风潮，就包括它的这样的设计，包括小旋钮，对，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就骂国专说就是一个声音很好，声音真的很好，但是 唯一的优点就在这儿， 就是看着怎么像史前产物之类的这种东西，对，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最就是在海贝 OS 上发布的两款产品，我们有两个实拍图，一个是一个特别小巧的产品，这个是 R2Pro， 这个是用的骁龙处理器的产品，这里面是个标准的骁龙的高通骁龙的处理器，它已经很像一个手机了。你看正面， 但很像 AK 的感觉，正面。 其实还好，算 不是很像， 切割很像， 你实物感觉不是很像， 它比较圆润一些。 哦、 然后呢，包括说这个也有平衡口，对吧？ 这个一定要有。 对，平衡口啊，包括规格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呢，也是选用了像9028这样的，就 QRM 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解码芯片。而且呢，它是智能的系统，所以说呢就具有被一定的扩展能力，你甚至可以里面装 QQ 音乐都可以。 对，这里插一句嘴，就是说高端的播放器越来越好，也越来越贵，但是中低端的播放器为什么还有市场？它真正的拜手机所赐。iPhone 带头取消耳机口之后， 对， 直接催生这一套市场， 对对， 或者说催产它。 而且你知道现在的这些便宜的播放器，就是我们叫比较入门级的播放器，都加了一个新特性，叫双向蓝牙。 什么叫双向蓝牙？ 你手机自己的这个播放器的音质，或者是你自己这个软件线出来音质不太好，对不对？我可以把蓝牙信号送到这个播放器来，这个播放器里面有很好的解码芯片，它相当于当了一个蓝牙 耳放， 就是你用手机在操作，因为手机的操作是更好的，可是我的播放器音质更好的，我用无线，因为我们讲现在无线已经可以传出这种无损的音源了，所以其实已经不存在任何的瓶颈了。我用无线的方式把手机里的音源传到这个蓝牙耳放或者这种蓝牙播放器里头去，再从连接线出来。 人们太聪明了， 同时解决了 这个音质跟它操控性的问题。而且注意，你像这个海贝 OS， 刚才你看到那个小产品啊，那个是 海丽兹的 AP80， 对，这个产品能解决一个问题，是它跟手机是联动的，你在手机上直接可以上一首下一首，音量大音量小直接操作，你都不用操作它了。 所以它那个屏幕其实就算没有都可以， 对， 无所谓。 它正面就这是拍它的背面哈，它正面其实是有屏幕的。当然这个小机子很有意思，这个拍的是个黑色的，它有紫色的，还有什么颜色？现场看到的是， 黑色、紫色，好像还有红色吧？ 对，红色的有不同种小小配色，它还送了个臂带。这个机子是可以给你运动的时候，它还带计步功能。 但是最搞笑的是，咱们那个朋友，就是那一个快300斤的那个朋友，把它当手表，因为别人的臂带就是他的手表带。 对，他那个对。然后对这个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功能，或者说很返璞归真，但是最近很多朋友一直想要的功能，带 FM 调频广播。 哎呦，这个太好了，真是。那他要是做 FM 调频广播收听的话，是不是音质音效就更好一些呢？收音的效果怎样呢？你们在展馆里面应该， 我们展馆还 没有 试， 有有， 对，但是因为它的整个的，就是包括后，因为它用的也是9028的 QRM 的那个芯片嘛，所以它整个的推力什么应该就会有一种 HiFi 的一个。 我的天哪！我到时候这东西一定要回头试一下，听我另外一档节目怎么样啊？对， 节奏驾到嘛， 对 对 对, 对, 对，感觉应该会不太一样。 而且这个是个久违了的事情，原来是个 MP3， 对， 它就要带 FM， 对， 那现在都没有了。 对，就现在又返璞归真。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说，这种产品也比较富功能化。比如说，你看它有专门针对场景设计的，就是针对了这种场景，所以它很小，有臂带，然后呢可以跑步是吧？可以计步， 对， 然后呢而且还可以通过手机去进行双向蓝牙的连接， 反正也没什么屏幕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在屏幕的这些功能呗， 对， 用手机控制就好了嘛，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耳机展上，这是我看到的这三个比较大一点的就是发布的活动哈，我就觉得说真的跟我以前看过那些耳机展啊，包括音响展就不太一样了，真的是就是这一届做跨界或者说把更多的消费群体融入其中的也特别的多，林赛在现场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发现 见闻是不是？ 对， 这个我们待会儿就着图片说吧，刚刚有几组图片，但是在此之前我插一句话，就是刚刚我们关于手机的时候，我感觉现在在挖消费者需求，我猜他想要什么，我猜这个东西出来之后他会不会喜欢，哦，现在 HiFi 这块也 有了，对，你看包括这几个产品，包括就是像海迪兹那个产品，包括说那个海贝的产品，还包括说那个你像其实很多国际厂牌像 AK 很多产品其实也有这个趋势，而且你看这两年也带动了整个国专，一会儿你可能会提到山林的那个 M5S， 对，我们现在直接看图片，一张一张随便这个 好。 对， 来过吧。 林子今天特地挑了一些，他就是也是在展会上很心水，是有意思的。 对，但是图片是来自于三耳工作室的。 好， 好，来看一下啊，有版权 啊。这个第一张就是山林的 M5S， 对， 是这样。如果小航你把它拿到手里，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做工已经是手机这个级别的了。 哦，真的啊？ 对，就是跟现在的 非常精致， 哦，什么接缝啊，什么之类的。现在国产播放器的代表已经可以到手机这个级别的做工，包括操作的顺畅程度啊，这些都是比肩如此了，不再是国专的影响。 这个完全不会质疑的，因为现在你看连 iPhone 都是国产嘛，对不对？ 对， 我们流水线我们绝对信得过，对吧？他只要说有这个需求，只要说我们愿意去下那个苦功夫。对，它那无非就是成本上去一些 吧。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耳机产品的整个销量，不是就是播放器产品的销量比手机要低很多，所以你在供应链那边开模啊什么之类的话，其实要做到同样水准，其实播放器是高的，播放器反而是高的。 当然， 所以说，但是呢，关键是如果有厂商开始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它整体的量如果能拱上去的话，其实能让整个行业的就是平均的成本能够降下来，其实对于整个行业都是好事。 虽然现在要求音质的这个消费者越来越多了，但是说实话，整体的体量也就是这样。所以百科争流千帆进的过程中，可能只有那么寥寥的几家能够把东西做得越来越精，量越来越大， 对， 形成个良性循环。那别的可能想要去做这个，就要冒很大风险。 这其实我们可以往回倒啊，就是关于设计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哈，那我们在上学时代， 就是想象一下回想了， 我们正好在用 Walkman 的时代，有些人用爱华的塑料壳，对吧？的这种磁带机，有些人用的是这种索尼的机器 啊，铝合金超薄， 对不对？你说谁的颜值高？你说谁更受青睐？你说谁愿意看他更多一眼呢？对不对？那另外，包括当时的 CD 机也一样，有超薄的， 还有那种笨笨的感觉，有松下的那种那个塑料壳的， 对对， 有索尼的超薄。 还有不少人说，其实这都是预算闹的是吗？有人说我预算少，我就只好我用复读机听，好不好？ 对， 复读机听歌的很多啊。 嗯，当然还有人说，那我们就买个 MD， 对不对？ 啊、那就 更 贵了，更 贵了，对，所以被淘汰了。 艺术品， 对， 小心锁粉找你啊。 题外话，题外话，我那还有好几台，对、我都自己当然留下来的这个老产品啊。来，我们这继续聊回来，刚刚聊的是山林这一台产品 啊。下一个，下一批的话，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吧。你说聊哪个？一分钟， 先看你能点到哪个，然后因为其实。林特那天跟我讲是有很多很细水的产品， 这几个都算是有点故事啊。这个是那个 QDC 的，然后呢这个 QDC 的这个定制，它的应该我一句话来概括吧， 嗯， 在我的认知里这家品牌是做工最好的，而且它是中国的牌子。 嗯， QDC 这两年比较就是因为慢慢起来，是很多人发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综艺节目选秀里头说，哎，明星带的都是 QDC 的那个定制的这个就是监听 经济实惠，然后做工又好又不丢面子，非常好。 对、 对，我们鼓励民族产业慢慢来，回头我也去弄一条定制，这个也许可以替代这条，是吧？李文铁丝都已经断了这条。 好呀， 好，来来来，继续，我们要听小段更加好听的广告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只有一分钟，我们一会儿见。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智享生活，我们的每周五晚的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二位嘉宾啊，要跟各位朋友们从这样的一个广州国际音耳机展说起，分享随身 HiFi 音频产品的一种新的潮流的新的时代。刚刚呢，我们黄浩还有林 Sir 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各种各样的啊，这个调兵遣将也好，还是点兵点将也好啊，说了几个产品。刚刚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个 QDC 的 对 情况。国产品牌啊，非常的好，而且能够有一种比较经济实惠的，而且又相对优质的体验。那它，我想多问一句，它像这样的价格，包括它的这种表现力又怎样呢？ 15000左右，这个是他们新的旗舰。 嗯， 表现力的话 ，QDC 的声音就是相对而言哈，我不太掺杂渲染。我对于音乐呢， 因为你毕竟要舞台上头。 对，我跟 QDC 的那个就是那个黄先生跟他聊，我就发现他是一个家里有不知道多少张唱片，我说的不是 CD， 是 LP 的， 是大 那样 黑胶 LP， 也是一个就是音乐的很深度的 爱好者和大拿，反正但是他们对于 KDC 的这个做出来的东西很适合，算是我们以监听两个字来去做它的，但是他也会做一些他会有多级可调，你像这款产品，你自己调，你喜欢多一些软，在耳机上啪啪两下就调下来了， 可以调， 对。它可以调出很多种， 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是一成不变 啊， 它也会去迎合就是大家喜欢流行味儿的这种的。反正在国产里边，像 QDC 这样的品牌，像山宁在播放器上这种的，就是越做越精的，现在是有不少了， 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国产品牌一点都不差， 对，你看他们跑到那个国外，在那个德国什么之类的地方，也都是啊很受青睐。 像他们那些个西方人，他们去听的话，他们也会认为，哎，不错哈，不输他们那些个西方的调制方法。 其实你看，好多像亚马逊啊，包括说像那个美国的很多杂志上拿奖的音品牌，全都是中国品牌。 对， 只不过有些中国品牌可能在那边会用两个独立子品牌，好多人觉得说那品牌没听说过，一看哦是中国，比如说是漫步者或者是谁的一个子公司做的。 对对，可反正看着这不是那谁谁谁嘛 ，logo 不一样。 对对对对，其实充分证明说我们中国的整个的音响工业或者实力还是很好的。 题外话，就是想多问一句，就是各种各样在国外拿奖的这些中国品牌，有些人可能会质疑，可能会喷说这不是买的吧？这奖，这个东西你们怎么看待？ 我觉得国外的奖有国外的，这真的有一些奖确实你花钱能有，可是你在国外卖出去的销量是消费者认可的。 这 个东西不是， 对， 在国外刷个单多难啊，根本没法操作。 就很多亚马逊上好多品类，尤其是耳机品类，好多品类就是都是中国品牌在上面排前列的，包括耳机，包括蓝牙产品，包括有些，尤其是那个，包括那种小的蓝牙音箱产品，很多都是中国的产品排前列。然后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消费者去买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品牌的一个粘性嘛，就会觉得说这个牌子我听过，我没听过，他就会觉得说有一种天生的部分，就是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看到过的不代表。就跟你现在去跟很多人说一加的手机，很多人说一加手机不知道，但是一加在海外卖的多好，咱们是都知道的。 这个事情其实咱们中国跟海外的情况真的不一样的，就是说反而是我们对经常对一些产品经常会戴有色眼镜， 对 人家那边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说 人家很务实的， 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这个符合我买它。 哎，买起来不错，而且物美价廉，那这个挺好的，我就要这个了。 但是我不买它，为什么呢？人家说我们要支持自己的民族工业品牌，人家国外是那样的，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中国的这个产品非常好，但是我们为了支持自己的国家产品，还要是委曲求全买自己的产品，有这样的很多的， 也有这样的， 也有这样 的， 对对 啊。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下面一张图片吧。这四条耳机，这是拉赫曼尼奥斯卡， 奥斯卡是前边那一条。后边那三条是星夜女神，这个奥斯卡呢，就是现在的一个，就它很有代表性，就是它是单边21单元。 单边21单元， 那你加起来就是42单元。 就是有的说法嘛，就是说手机厂商现在喜欢把那个动铁动圈帮帮，今年还流行塞静电了，好像是，就是 然 后就单元往里。 那天我们最搞笑的就是真香这个梗，就是有一个哥们儿说我听静电的。我喜欢静电耳机，我就觉得这种堆单元我就看不上，然后听完之后两个字真香。 就 是好听 好听，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从一个就是很单面向的认知到一个感官认知的过程。就像前几年大家说八核手机十核手机，结果你买了个十核手机回来不如那个八核手机，甚至不如四核手机跑得好。大家现在这几年更关心我买一个手机回来跑的好不好，耳机也是这样子。可能早年时候这种就是有一些宣传手法比较奏效，我记得有多少个单元多少个分频什么几动几圈几铁之类的东西，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说我要听一下，我不管你几圈几铁， 对， 好听， 我能接受你单动圈，我能接受你多单元堆动铁，你得好听。这个塞子呢我觉得很好听，非常好听，可能是我听过最强的，然后定价有可能会在4万人民币左右，现在就是越贵越强。 您能买点便宜的吗？咱们这都 是 是 买不起，但是好听我不能蹭吗？ 咱们这都是一会儿4万的一会儿1万5的。 那个行，你们 这两天你还 接着聊， 这两天北京这边的音响展你也可以过去听一耳朵的， 憋意啊， 对，或者对这个天宇联达应该也有样机。 我跟你讲，我特别害怕去听这种活动， 一听了就想买， 就是走不动道了，就是跟你就是很想拥有，但是真发现是囊中羞涩哈，真的是这样。所以来看啊，我们继续来点将，刚刚那个那么贵的话呢，我们先过了啊， 过了， 来过啊，来看这个。耳机 这个应该是就是更贵的锁六万， 锁六万， 对，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其实是在香港的那个音响展上首先展示的那一次，对吧？ 对。 然后那个当时很多人不太 清楚，因为其实它的体积大小应该不算一个很传统的一个 便携。 对，它有点像，它甚至有人做了个 P 个图，在背上，在就是肩上横挎一挎包，那挎包有那么大一个，就把它挎在身上那感觉。 对，这个怎么说？我觉得算可移动床头设备。 它太大了，感觉是。 但是音质什么怎么样？ 音质我还没有听到。 OK， 排队太厉害了， 对， 没有听到。 现场有俩 排上队是吧？ 在耳机展现场有两个，也是我也没听到，因为但是我每次进去时候都发现说在排队，一个是索六万，一个是一会儿会看到的那个大奥 啊， 大奥的二代，对，是在一个玻璃房里头的。 嗯， 来，大奥的二代来了。 说到这里就不光是大奥二代啊，它有多贵啊，它有多么的就是标杆啊，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发现展会有两种，那一种呢是在 N 个屋子，它会分开很多的屋子，像这一次还有一个像北京前一阵子办的也是耳机大家谈、 就是在一个大屋子里头， 对，就像体育馆那种敞开式的、然后你想找某个人，你登高一回头你就看得见，因为大家都在。我觉得有些人喜欢这种的，因为不累， 开放式的。 哎，我绕一圈，我逛完了。我不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跑，我还要想，哎，对对，那个品牌在哪个房间来着？但是也有一些人说呢，说那种的有它的一个好处，它适宜于品牌展示，而且 适宜于卖货。 对，除了那个就是中国耳机行业协会，然后跟那个耳机大家谈在一年的北上广办的这三个耳机展之外，其实中国的有很多的消费者，他们想听到东西，他们要去的是音响展。 对， 音响展跟耳机 展不是耳机展， 是说耳机为辅。 对， 音响呢就一个屋子，这个小航一定很熟。你进去之后， 试听室很多、啊， 对，调试好设备， 给你摔个杯子啊，给你干嘛一下， 弄点什么 surround 呀、啊， 对 哈。 对，耳机展跟音响展合在一起呢，好处自然不用说了，对吧？人流多。坏处呢，就是耳机展会觉得这么多人从我面前划过，但他是明明就是去冲着音响设备来的，无效人流会比较多。 对，而且说实话，就是每个屋子有个好处，因为就是林瑟去的第一天就给我抱怨一件事情，说我没有时间听了，我想我尽可能的听多的东西。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是希望在能听到更多东西的，但如果是开放环境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足够有点嘈杂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办法 闹心。 对，就是你静不下来听这东西到底怎么样。所以像大奥那个设备，他就专门做了一个那个 玻璃房， 然后里头慢慢的去听。当然你不能在里面听一上午，他得就 理论上是几分钟，我就给你几分钟，到时间了你得出来了，后边人排呢。 付费嘛，付费试听， 不付。 对， 来，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但是这种玻璃房子真的就隔音很好吗？并没有吧。起码能够 还不错。对， 对，我们因为我们以前电台啊，在一个某些展会现场， 对，现场会 搭 那个 大球，搭一个大玻璃球，但那个效果没有这个这么好啊，没有这么严实啊。来，继续来看看我们下面要看到的这个产品，来看看天龙，好不好？ 对。这个 是老牌子 啊、一个是天龙的9200，一个是 7200， 新的是9200，它是竹子壳的，它不像之前了，之前是木壳，这次是竹子壳。 有什么变化跟好处呢？ 它从素质上来说，声音比7200要明显的更宽了一截子，更松了一些。然后味道呢，7200可能更浓一点，9200可能就 还是木头味，这是檀木。 对，9200这个竹子的味道可能就更 对，这三合板的这是。 对，你看快板 和香板的嘞，真的是。 这个天龙跟铁三角都是很爱 对 去用木头啊这些东西，而且。像国内的一些播放器厂商，像乐比他们， 也 特别喜欢琢磨木头这个事情。这个就是天龙代表的，它是传统的老牌子的一种新的给自己的变化。你发现大家其实都有一定的品魄感。 对， 天龙很有意思啊，给到我们就那你听了没有？ 我听了一下， 这个感觉这两款之间有没有什么变化或对比？ 有明显的变化，就是一个是更加偏怎么说呢，更加偏审慎味道的 啊， 然后7200会更流行味一些。当然天龙的耳机从来都不是像森海塞尔那种，就是确实啊，我就是穿个西装那种很正经的，它没有那么真正的很正经， 可能像个 polo 衫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因为它本身这个设计看上去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正襟危坐， 相对来说生活方式一些。 对， 对，来继续看这个凯音。 对，凯音也是一家国产的音频播放器的一个大牌，算是比较大。 它这台东西它是这样的，哎，小航你看它不大对吧，它也就是一个我们可能传统意义上的国产一个便携播放器， 是个手机大小，其实就很普通， 但是厚很多啊。但是它是有电子管的 啊。 对， 这里面有电子管。 是的，你点开啊，电子管模式 它会提示你五秒钟之后打开小屏幕上小道是54321，轰，忽然变暖了那个事儿。那个 我就要说轰是那里的播放器突然变暖了 啊！这台机器现在就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因为这个品牌本身就在中国，它也给你知道国际上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大的一些台式设备都是他们那个厂子在 代 工的嘛， 工 这个大家肯定 是 认的。 那反正我们也看不见里面那些电子管，那是它里面真有呢，还是一 种模拟的？它其实你看得见的，你要把 哦真的吗， 它图片里那可能显示的不多，它大概就是半个指甲盖那么大和一个小指甲盖吧， 有透明窗口， 对，有透明窗口。 那要万一要是坏了烧了怎么办？ 它有一定的抗跌落测试。 嗯， 然后如果坏了烧了你找售后啊，但是我相信他们，因为他们这个也跳票了一阵子，相信是经过了很久的一个测试。 哎，真的，等我插句话啊，就是觉得音频厂牌的跳票比手机厂商好像要严重很多的样子。我们参加一家海贝那个会海那个就海贝 OS 的发布会的时候，那个是海贝的和海迪兹的都海迪兹没有说，海迪兹是现场就有他们都那个时机都出来了，海贝就说就反正大家也知道我们就是个跳票厂，那个我们也不保证什么时候就是音频。我要问个就是稍微我也不太理解的话题，是不是音频产品在很多细节上做下真的比较难？它不像手机那么有模块化。 一个是它体量小，它技术在就是工业级的技术上比手机要差一截子，会面临难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手机厂商，一家手机厂商有多少员工，他要养活多少个人，他要对多少负责。但是音频真的会说这个人他由着性儿。 哦，对， 他会说啊，我不急，我觉得调的不够好，我就不要出。我们有些人说，哎，工匠精神，我们希望中脑海中是那种画面。其实音频厂商真的会有很多这样的老板存在。 手机是不行，手机是这东西就是不达标，不行，把这功能干掉了，刚好又上市，不上市的话我就没东西卖了，我渠道就骂我了。 对， 就是手机厂商赶着往前走，你不上。OPPO 上了 ，VIVO 上了，华为上了，荣耀上了，帮帮帮，大家一起上了。这音频好像就感觉是。没有那么一个紧迫的一个。 音频里真实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哎，咱们几个今天聚到一起来，你从那儿飞过来，我从那儿飞过来，就是为了今天之内把这个东西的声音给定掉了。 嗯， 到底要怎么做？但是，哥几个今天状态都不太好，咱们喝一天的茶吧，明天再说这个事儿。 哦， 就很正常。 音频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行业。 对呀、啊， 但其实声音本身也是一个很感性的 东西，对、啊，而且很个人化。 对 对，这画我今天没感觉，我不画了，就这种味道。 艺术家。对吧， 真的有这样的，挺好玩的。 对，林 Sir 现在听的多了以后都快成仙了，都已经。 所以你看当这种感 隐归了， 感性的这种很随性的音频展里出现了像华为那种技术流的那种产量之后，你就感觉整个氛围上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的。当然就是其实两边都在寻求就是做一些这种融合，我觉得是。 对，以前就是觉得啊，这个品牌怎么会来这个展呢？包括以前索尼都不爱参国内这些展的。 索尼是 就是我自己开线下活动，我多了去了，为什么我要来？ 真的印象是索尼是不太出现在这些耳机展、音响展里头的。 见到 对，而且索尼在那个展台上，我讲一下哈，它除了展，因为索尼这次是发布了一堆它的很高阶的纯音频产品的，它在它的展馆，就它的那个屋子里头的一个后面放了一台。杜比全景声的 ST5000， 那个严格意义上也不是摆在这种就是家庭影院的这种产品，也不是出现在这种音响展里的东西，但是它也摆过来了。就是但是其实我在那边看听那 ST5000 的人也不少，因为那个我们之前在索尼的电视发布会上，对不对，那个东西是在电视发布会上发布的，它不是在索尼的音频发布会上发布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只要是跟声跟影有音，就是这种娱乐有关的东西，整个的融合是做得越来越多的。你看这一个展会我们就看到了，是以前手机发布会上、通信发布会上和电视机发布会上才会出现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以前的我这么说，我找一个时间节点，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去看一个展会，你在展会上能听到的产品种类，实际上今天在一家比较齐全的店铺就能听到，因为那个时候通篇了，可能也就是这么100号左右的产品。 对， 现在不是，现在是上千号、数千号产品，你不到展会听不全，任何一个店铺都囊括不了。 嗯， 然后呢，这个大家的思路又不一样，你比如可能别的。传统的厂商反而会受压刺激，说哦，索尼来了，我看一下索尼，哦，展台原来可以这么布置啊，因为他是对吧，他一定会学到东西，受到启发。 林 Sir 跟我提到这个事情，我要就说一点，就是因为这次 其实索尼展台布的还不是最好的，因为索尼那个还是很传统的音频展台，往前布就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魅族的那个展台，魅族声学，当然没有照片哈。对，魅族声学那个展台是完全把它的发布会的那个展区给搬过去的感觉，那个就很像一个很完整，比如说魅族假设他要开一个声学的店面，那个就很像他店面的一个陈设了， 就体验式了。 对，包括它里面摆的，它当然魅族有相对来说比较传统向的产品，比如说那个 Life 那条耳塞，但是那些塞子我们觉得在千元档上还是不错的。 嗯， 它也有一些非常非常就是讲流行化的产品，像那个 Pop 那条那个真无线， 嗯， 那种小产品，以及那种 Hello 那条可以闪光的发光的那条产品，还有像它的那个 Gravity 的那款蓝牙音箱，那这三个产品不是传统意义的音频行业的产品，但是林森刚才跟我说你去看一下魅族那个展台，你看它的那个布置跟音频厂商的 是不一样。 音频厂商像什么呢？就是一代宗师的电影有一个镜头是那一阵子香港的拳馆林立，啊，什么这个拳那个，就是一个招牌，四五个字讲明了我是哪个派哪个套路，我叫什么。花一排很保守，你进去往那儿一坐 一 问，哎，音频的就是这个感觉啊，我叫什么什么牌子，我是做解码的还是做什么的哈。但是这一次这种群英荟萃往那儿一摆，大家一看哦，表现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我完全明白下一次往后音频厂商一定会越来越更多的学习借鉴。 对，你看魅族的展台门口有 Showgirl， 然后摆了一个很大的大屏幕，只有魅族家有大屏幕，然后进去之后彩页什么就跟你去一个比如说顺电之类的卖场里是已经很接近了。对，我其实觉得我觉得融合是件好事，因为 什么旅游展会很像，包括你像航空公司会把这个客舱弄一个模拟的客舱放到现场来去体验一样。 对， 对吧， 它强调体验化和这个东西。而且以前我觉得可能音频厂商都很务实，因为讲东西都很好很务实， 对，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讲求形式感的东西。 哎， 现在也是有很多就是加入一些形式感，得让大家有触及有感触，这个部分 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 对 对 对，当然也有厂商就是在尝试的时候可能稍微的用力过猛。One more 上次我们去参加发布会的时候，就现场就是他那个东西还是不错的，但是只有一个东西我们是觉得稍微有一点就是有点觉得可能用力过猛，就是他中间做了一个走秀，好像据说走秀走了有接近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的样子。 啊对， 他是讲他的时尚的，他也请来了那以前时尚集团的苏芒，但是可能想太急于表现他的时尚了，结果就是走秀走了很长时间。产品其实非常好，但是其实他的产品讲的也不多。其实现在就是其实我觉得厂商们都在尝试如何做一个转型啊，或者是一个部分，就是你看他走秀就没有昨天 vivo 那套走秀走的，就是体系上 他那个 更完整， 他那个接近半个小时内那个音乐是高强度的轰轰轰轰轰，就没有说起承转合，就一直是那样的。 当然我觉得这都是经验问题，就是东西都做得很好了，然后看未来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做的再好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得让消费者知道 买单。 对 对 对，但是其实消费者买不买单这个事情也是后话哈，他起码要先知道这个品牌，然后我知道这个定位，我再往深里面是说啊，那可能更加适合我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再配什么音源，配什么这个解码设备，再进整个进行一种搭配之后，你要在一个展会里面也好，或者在一个什么场景之下，让消费者们能够获得到一种什么样的听感，这才是消费者们在日常生活里边所真真切切的一种感受，而不是说我们在一个展会里边帮你去就是瞎创造。你说消费者们可能去走秀吗？不可能，对不 对，消费者们一定是在上班途中，在放学途中，在出游途中干嘛干嘛的再去听这个耳机。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在开车和骑自行车时候听耳机啊，非常非常危险。 像那种场合下面建议你使用骨传导耳机，开放的，完全 开放式，一定要开放式。对， 反正这些个厂牌参加完这些展会啊，他会回来会跟我说也有意思的。你比如说他们会说啊，这个北京的喜欢啊跟你这儿就是很热情的互动，广州的呢也很闷骚。闷骚之后不是他有一点闷骚，他把这个闷骚放开，比如说哎呀您好，我就是那个之前在曾经跟您互动过的，就是因为他们面对每个品牌掌门人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就是崇敬的感觉，甚至对啊，但是他那个闷骚放开之后他也很跟你聊得来，然后深圳听完就走了 啊，冷冰 拿起来听完走了。这每个 城市风格是不一样的， 内心 是深圳很直接啊，你想深圳就是高铁都深圳，我听听好不好，好买下来决定去买了。 不好听，我就走了。 就是简单粗暴。 然后他们自己是怎么算这个转化呢？你比如我这个产品平时是每个月卖100条全国的进货哈，我这个型号进出100条，然后这次哎北京的展会，我感觉人还挺多的，然后我这个月忽然就卖到300条了，那对吧？这个是有效果的。好。广州的感觉人没有北京多，假设轰也是300条哦，广州转化还更好，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算法，对，很 人工， 很不科学，但是很直觉， 这不是人工智能，这是智能人工，真是不容易啊！听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大家对于这个从早年现在这种音频产品的这种历程啊，可以说是历数了一下，然后再到后来，我会发现无论是音质的方面。功能性的方面， 功能性啊， 连接性的方面进行了一相关的变化。刚刚我们也提到说蓝牙耳机的一种变化，其实也不一定说蓝牙无线耳机就一定不好， 对， 可能听上去还会有一些比较有惊喜的部分。 而且你看现在像一些有些高规格的产品，今年纷纷的在推蓝牙的版本。像我跟林瑟之前去过 Michelle 那场的时候，Michelle 小黄肯定知道，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个性 有音乐风格的， 台范足足大。 对，他的线一定要做成像这种啊， 哎，对对对， 这种像电话线一样的线的，他们家都有无线降噪产品了。 可是说呢，所以说未来人们的需求是越来越多。那今天我们的时间所限，只能聊这么多了。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嘉宾热情光临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这个我们的智享生活单元数码时刻》哈。祝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当然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稍后的活力 Music 课。我们下周五再见，拜拜。 南方雄安。